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就有大家都很熟悉的 Jeffy 和 Thomas 啦。其实今日的讲题大家都应该知道，如果过去有听就是说南美建文禄嘅一个延续。咁、上个礼拜其实咧都系啱啱开咗个头啫，因为你知道咧就头嗰半小时咧就要讲咗咩话，重力波吓、重力波嘅发现啦吓。咁、之后咧其实都系讲一啲好基本嘅，你可以话常识啦。但系有时呢啲所谓常识咧都唔系咁多人知嘅吓、就系讲到话喺地球表面距离我哋香港最远嗰点其实系边度咧？即、就、系、是、你话哎呀，我而家离开香港啊，我要有咁远跑咁远啊，但其实咧远极。當然就是地球同地心連結之後，即係篤過去對面嗰點啦嘛，係冇得再遠噶啦。咁嗰點咧，我都計過啦，就梗係我哋北緯22度半，咁梗係南緯22度半啦。小學生都諗到啦嚇、然後但係即係個經度啊複雜少少啦，係180減我哋114，咁咧就計翻咧喺倫敦嗰個所謂格林尼治指午線向西嚟去數咧，就係、是、應該係西經66啦。咁、西经66咧就22.3南咧就其实就冇一个大嘅城市，但系最近嘅一个咧就系玻利维亚首都啦、就系拉帕斯啦啊 ，La Paz， 亦都系世界上咧就系海拔最高嘅一个首都。但好得意啊，其实咧佢我去到先知咧，严格嚟讲佢原来唔系叫首都嘅，佢原来有另外一个首都咧就叫做Sucre， 但系其实个规模细好多嘅。但係名義上嗰個先係首都，但其實原來好多嘅真正嘅辦公啊行政咧就喺 La Paz 嘅。咁呢個係有個歷史，但係唔講住，因為咧遲啲我會講到玻利維亞嘅。有排都未講到。 澳洲最大嘅城市悉尼，但係唔係首都，首都係第二個城市。 冇錯啦，咁係咩啊？ 都係 就係、是、唔記得爭少少。 嗱、你舉呢個例子非常之好嘅，因為我今日主嘅主題咧就係巴西，但係巴西嘅首都咧其實同澳洲嘅首都咧係有啲。类似嘅，点样类似呢？就是、完全系人工地制造出嚟， 系啊， 因为譬如好似悉尼啊，我哋叫雪梨啦、或者墨尔本啊嗰啲咁样啦、或者甚至帕斯珀啦，嗰啲系比较即系自然其然喺佢个发展过程入面就即系、由一个细嘅小城镇变成一个大都会啦。咁、但系个首都就唔系嘅，个首都咧就系话佢哋决定。我哋喺嗰度起个首都，咁、然后先至去兴建个城市。好啦，咁啊考下啦，嗱 ，Thomas 似乎答唔到啦 ，Jeffy 啦。咁澳洲嘅首都喺边度啊？哇喂， 我都答。 澳洲我哋好多人喺澳洲啊，香港。 咁啊， 弊家伙啦。 即系 俾个贴士大家啦 ，C 字头嘅。 坎培拉。 系，冇错啦。嗱，有贴士啦，呢个世界最紧要有贴士啊。啊，即系 Canberra 啊。咁喺 Sydney 咧，揸车落去咧。是要起码六小时咁上下都好辛苦嘅、即係去坎培拉。但就近过去 Melbourne 就要八个几钟，咁好多人都唔会揸车㗎啦，坐飛機㗎啦。咁 Canberra 呢就真係好有趣嘅，即係我去过两次啦，嘩即係其实係闷到呕嘅。咁、样呢有时如果假日呢你直喺嗰啲马路度呢即係一个大自然瞓喺度呢都唔会有车车嘅，冇人又冇车。因为好静好静嘅城市全部呢就係、当然个国会啦。 即中环嗰度放假 佢冇都可以咁上下啦。但佢呢就唔系 CBD 嘅，佢基本上就系、国会大厦政府大楼啊，咁首相啦即系咪叫总理啦澳洲。咁然后就所有啲领事馆喺晒嗰度。但係佢嗰个城市规划呢就系、即系好似类似一个同心圆咁样嘅呢，就一层一层出嚟呢都系十字架就富啦，讲真吓。咁好闷嘅。因为你知自然其然嘅城市好似香港咁啦，好明显啦咁就会几杂乱无章㗎嘛。但系杂乱得嚟先有趣啊嘛！嗱，今日讲个巴西又系啦，咁巴西咧，其实好多人就以为，喂、最大城市系咩？咁好多人都谂里约热内卢，但系其实咧唔系。如果讲嗰个人口啊，同埋你话个 CBD， 头先你讲啦，嗰、那个繁荣咧，原来就唔系里约热内卢，就叫圣保罗啊！大家都唔知道，咁系咪即系话圣保罗就系首都咧？原来都唔系、都唔系。原来以前咧，确实系里约热内卢系首都嘅。但60年代呢佢就迁都、就迁咗一个叫巴西利亚嘅。咁 Brasilia 呢今次我哋就冇去。因为都唔会啲人旅游啦唔会去㗎、因为佢、入咗去但其实又系好闷嘅。同坎培拉一样啦。但係呢我就即係上网特登睇过巴西利亚啲照片啦。 哇，其實靚得好加關嘅，即係而且佢啊六十年代，我諗佢都係請一啲著名嘅建築師啦嚟去起啊，所有嗰啲咁嘅國會大廈啊，即係啲辦公大樓啊，嗰啲建築啊，直情係好有風格、好前衛嘅。啊，你大家睇下，叫 Brasilia 啊，咁所以其實無論係里約，即係佢我哋簡稱叫 Rio 啦嚇，抑或聖保羅咧，都唔係首都，係巴西。好啦，咁啊，今次咧我都要講喎，你知我咁多嘢講一輪嘴咧，其實兩位咧。尽量咧就系要暂乱歌病 哦， 唉唔紧要，你谂到乜嘢就打断我，系咪问埋埋啲冇嘢就得噶啦吓。咁你即系嗱，我成日都半讲笑啦，其实好似唔系几好嘅，即系有啲侮辱性啊。两位我哋嘅帮手啦，即系你要扮无知。咁但系我知道大家其实有好多时系唔使扮嘅， 真系无知， 冇错啦，我就咁嘅意思啦。但你要扮无知啊嘛，知唔知啊？咁你即系系唔系都问，系唔系都问啊？知唔知啊？好啦， 其实 但问咗讲明喎。唔一定識答㗎喎，係係啦，嗱我成日都咁講，即係我哋從事教育嘅人一定要有呢個咁嘅心態，即係你作為一個老師，千祈唔好就係話，我一定要乜嘢都識嘅。當然，如果你自以為乜嘢都識，你根本就有精神病啦。 做一日地火咁嘅老師咯， 冇錯啦。但係你亦都唔好有壓力。就話即係哇，我一定要咩都知，有乜可能呢？其實乜嘢都知啊。就算你係話，我教中史嘅，咁唔通你話中史？入面就乜嘢都知，喂个学生随时睇本啲中史嘅书啊，就考起你噶啦，系嘛？咁唔识咪一齐去揾咯。尤其是而家你以前就图书馆，而家就互联网，系嘛？好啦，嗱咁啊，随时杂乱歌病咯。咁我讲翻呢个行程先啦。其实系真系头嗰四分一、五分一先嘅啫。今日最多都系讲到咁上下。咁我最先咧就系2月3日啦，傍晚11:00几，接近12:00嘅飞机咧，即系子夜啦吓，就飞去巴黎。咁就飛成13小時嘅陰功啊，嚇，跟住直航去巴黎啦，嚇，啊唔係去咗程，等我諗下先，有冇咁長啊？冇，可能係12小時左右啦，12小時。咁但係去到巴黎咧，原來係當地時間係5:00幾啊，凌晨5:00幾啊。咁而佢喺度咧，就係我哋叫做要轉機啦，嚇，叫做 transit。但係嗰個 transit 咧，因為坐法航咧，佢只能夠咧就係晚11:00幾機，即係話你朝頭早凌晨5:00幾到。你有全日啊，吓，即系一个几多个钟头啊，10几个钟啦吓，多过12小時啦，肯定就系喺巴黎嘅。咁所以咧个旅游公司，我今次都系参加个旅行团咧，咁佢就冇办法，佢系要有一个机场酒店咧，就安排俾我哋，我哋都几十人嘅，咁就入住一个酒店嘅房间系俾你休息。其实你可以瞓晒成日都得噶。咁但系我哋系贪玩啦，因为我上次去巴黎咧，即系讲出嚟吓亲大家。是1987年、你说几耐呢、其实再上次就1980年，其实我都去过巴黎两次真正。所以一定不能够放过这个机会啦。我呢就是其实同太太啦，就同埋我家姐姐夫啦，就同埋另外就一对好朋友嘅夫妇呢，我哋六个人呢、就一组嘅。当然其实团入面仲有其他人啦，但嗰时就大家好陌生啦，未熟。咁唔理咁多，六个人呢就决定呢就是要搭法国嘅 TGV。即系嗰个高速火车啦， 系咪好自由行咁？ 有一段时间系最高速噶吓，世界上一段时间啦吓，咁就自由行啦。因为佢话你自己咪出啦嘛，俾晒啲资料你，咁亦都唱咗啲欧罗啦，咁就系出巴黎玩。咁但系讲真咧，佢5:00几出到去呢咪咪摸摸搞得嚟咧，其实你都要下榻嗰个酒店。 唔系 ，TGV 都系最高速喎，598公里。 我哋坐嗰啲一定唔系啦 吓，嗰啲系 testing 嘅啫。 系咁啊，系啊，即系佢只即系理论上佢能够再向到。即係去到最高速啦嚇 ，TGV 而家應該最高速可能係俾日本仔搶翻都唔定啦，我唔知啊。日本仔有一條新幹線好似 中央新幹線就遲浮咯，就唔同原理，所以就 係咁你唔好理啦。就總之佢最高速就係啦嚇，佢可以係遲浮，可以係車轆嚇。好啦，咁但係就喺巴黎度咧，卒之咪摸摸咧出得去都7-8點噶啦，7-8點。咁因為我哋喺機場酒店啊，先要坐免費穿梭巴士就去到嗰個 terminal。即係翻去嗰個 airport terminal 啊，咁啊去嗰度先至能夠去揾火車搭嘅，佢仲要唔知好似轉一轉車定點先至正式搭 TGV。咁啊 TGV 咧就去到即係巴黎嗰個車站啦，咁你然後又要轉地鐵咁啊，都幾麻煩。咁但係總之咧就去到巴黎都係早嘅，我唔記得幾點鐘啊，8-9點咁啦，咁啊玩啦，但係咧一出地鐵啦，我哋首先去就去凱旋門先啦，哇！但係咧就著唔夠衫。冇諗到咧，即係嗰陣時，當然咧，其實應該知道係凍嘅，2月4日啦，嗰陣時嚇，咁就好凍啦，又陰天啦，又落雨又大風啦，咁樣樣喎。咁但係都冇辦法啦，興致不減啊，玩咗個凱旋門。咁我以前兩次去咧，都冇上到個頂， 跟住佢咯，好咗个朋友话：喂，你嚟到海旋门唔能，我唔上顶噶咁。以前孤寒啊嘛，咁但系而家我唔记得几多钱，唔好理啦。咁但系话：诶，冇紧要啦，长嚟到咁啊，上咗海旋门个顶咧，即系你知啊，即系虽然系又会雨啊，又有阴天又大风咧，都好兴致，系咁影相，狂影相啊，走嚟走去啊，咁样玩咗好耐。玩完之后咧，就喺海旋门落嚟一路沿住嗰个就系、是、啊 Champs-Élysées 啦。Champs-Élysées 我哋即系你知，我哋香港人好抵死噶啦，你改咗个名叫咩？ 咩嚟噶？ 其实佢有个中文译名噶嘛，但系我哋就稍微叫做香晒谢晒大道啊嘛， 香舍丽 系香舍丽谢大道啊嘛，Champs-Élysées 啊嘛，咁我哋叫香晒谢晒，咁今次都几贴切噶，其实 香晒， 我哋都差唔多系谢晒玩到，因为你其实我喺飞机完全瞓唔到嘅，即系我咁多年嚟咧，我系一个好难入睡嘅人啦吓，咁、所以喺飞机嗰程咧，即系成晚系通宵瞓唔到，咁第日咧就入咗巴黎啊，真系巴黎出醒物，咁样咧就一路沿住玩到咁上下咧，就要搵早餐食。咁喺旁边度搵间快餐，都系食嗰啲牛角包嗰啲乜嘢，饮杯咖啡。咁样咧就继续出嚟，继续行咧，就周围睇好多铺头，好多名牌嘅时装嘅，有啲系正系旗舰店啦。 有冇好唔同啊？今次咧咁耐以前去过， 哦，咁啊，梗系好唔同啦。但系今次咧，因为冬天去，我以前我第一次去都可能系冬天啊，第二次去就夏天去咧。咁当然咧，你知道嗰个香沙谢晒啦，即系旁边咧最出名就系嗰啲咩露天茶座啊嘛。咁但系呢个基本上系夏天嘅啫，冬天咧其实冇乜噶，因为冻啊大风啊。咁今次去都冇乜啦吓。咁有啲咧佢半露天咧吓，即系有个玻璃屋突得出嚟个亭。咁但系其实印象都模糊啦 ，Jeffy 1987你谂下 吓， 即系。即系系啦，29年前咯，系嘛，87年咯，16年咯，系嘛。好啦，咁但系咧就行到咁上下咧，我哋本来想话行去罗浮宫嘅，但系行到咁上下就见到，原来咧嗰边咧右手边咧，应该有条好靓嘅桥，咁好出名嘅就系塞纳河啦。 多唔多强国人啊？ 唔多，算唔多。啊，咁啊，好彩啦吓，咁啊，我哋就出咗去塞纳河嗰条桥嗰度影相啊，周围睇，即系有好多嘅博物馆啊，啲建筑物好靓啦，亦都好多雕塑咁啊。咁但系今次咧，我估咧就真系遇到强国人，但系咧就系、是、一个新娘子咧喺度影婚纱相，咁啊新郎哥咧就企埋一边嘅，就有两个摄影师啊，或者就打灯嗰啲咁样啦，即系反光板啦。咁但系其实阴天嘅都系，就好彩停一月。咁但系其实个新娘子咧就哇好犀利嘅风，我以前都见过一次啊，喺玉龙雪山添，喺云南，就系佢哋系为咗影相咧，我哋着到只种咁咧，佢咧讲得难听啲，我哋叫袒胸露臂，系嘛？但系佢哋系掂嘅，因为佢咧旁边就梗系有啲皮草啊、大褛啊，一影完就冚埋去嗰啲咧，你见过未啊？系啦，咁但系影嗰阵时咧，哇，真系好劲噶，女士真系好劲啊，话佢为咗靓啊嘛，几冻都唔怕嘅。咁我哋就睇啦，咁我哋又唔理咁多啦，咁系咁自己喺旁边就拍照啦 ，zoom 佢埋嚟噶嘛吓。咁其实个新娘子年纪都唔细噶啦，睇落去吓，咁啊就 OK 啦吓。咁但系我哋就玩完嗰条河就翻过翻桥啦，继续去咧，卒之就去到罗浮宫。咁点解我坚持去罗浮宫咧？就系、是、因为我上次1987年去咧，系未有我哋中国著名建筑师，当然其实佢系美籍啊，大家知道，就贝聿铭 IMP 啊，当其时引起极大争议嘅一个罗浮宫入面嘅标志性嘅一个建筑物就系玻璃金字塔啦。当其时咧，嗰啲巴黎人咧就恨之入骨咧，就直情差唔多想暴动咁滞。但系起完之后咧，哇！而家就爱得要命。即系个个都觉得，哎呀，即系同我哋罗浮宫咧，简直就系、是、即系啊混为一体啦咁。所以有时真系好得意啊！ 哇，得喎， 好戏喎！ 语字今时，烧番薯双麒麟，好长嘅名，下低就系嗰个烧番薯。好长嘅名，下低就系嗰个烧番薯，即系上高就系呢、這个。雪糕有呢个乳脂汁，开封啦！ 一齐啦，开心啲啦，一二三耶！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识食，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